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2月27号，涿州市举行农村电子商务全覆盖项目推进会，副市长梁忠林出席会议，各乡镇办事处、开发区主管副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30余家合作商家代表，全市403家村级电商服务站长及项目相关人员参加会议。本次推介会以服务创新融合共赢为主题。涿州电视台自2015年9月实行频道制改革以来，全台面貌焕然一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宣传、鼓舞与引导的作用。新闻宣传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节目与活动丰富多彩。2017年即将到来，涿州电视台以崭新面貌，主动面对新形势，谋求新发展。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但是至少不能太不公平。我对你的情感是我和你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要再有别人的电影？我不是他， 这里是有机生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这首歌曲来自于卢春如，我不是他。继续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快乐理财游学院的院长段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快乐理财游学院，介绍一下。 我们长沙快乐理财游学院呢是创办于2008年，它是创办于中国最古老的学府阅读书院。我们这个为什么叫做长沙快乐理财游学院呢？也就是说我在10年前写了一本畅销书叫中国版的富爸爸穷爸爸。 富爸爸穷爸爸。 中国版的富爸爸穷爸爸。因为在此之前呢有一本美国版的富爸爸穷爸爸。那本书在全球来畅销了1000多万册。我这本书呢比他的写得更好，更加适合中国国情了。这本书出版之后呢就是引起了全国广泛的关注。每天有读者来信了这个电话咨询了。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当时正好呢是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这个农民心得每天都在讲起这个孔夫子。我想我也来学习孔夫子，来办一个游学怎么样？因为当年来这个孔夫子也是以游学的方式培养了3000弟子和72贤人。所以呢我就在长沙的阅读学院创办了这个游学院。 对， 从此每个月带一批老板和想做老板的人，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爱好者，教他们怎么快乐赚钱享受人生。这就是我游学院的这个由来。 您刚才说我注意到咱们这个字眼上咱们叫游学院，游呢是旅游的游，学呢是学习的学游学院。那就是说咱们这个游学院最大的一点不同是不是就是咱们的游学？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多数的这个学习培训都是在课堂里，在教室里 很枯燥， 比较枯燥我们呢就是边旅游边学习并且我们的这个游学呢，现在过去的9年里，我们定点在这个湖南的张家界， 在张家界来进行游学。 张家界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这个电影《阿凡达》的实景呢，就取材于张家界。 对，山清水秀的一个地方 那是 空气非常的好，景色也很美，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来接受这个学习。 是的我们是边旅游边学习吧。通常来说是每天上午讲课 下午中午睡睡觉啊，下午是去旅游啊， 对， 晚上呢继续 对，这是 分享， 对，这是学习的一个理想状态，就是半天的学习，然后呢还可以午睡午休一会儿，然后下午的话呢就可以能够放松身心哈，能够到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去，来看看玩一玩旅游一下，还是非常美的。 是的，因为我们呢啊，我是主张快乐彰显享受人生的。 嗯， 觉得这个人生呢，不是钱越多越好，不是官越大越好，是越健康越快乐，又不缺钱花最好。 对，是没错啊，越健康越快乐，还不缺钱花，这是最完美的一个境界哈。嗯，那我想问一下，就咱们快乐游学快乐理财游学院，咱们主要是进行哪些项目的学习啊？ 这个快乐理财游学院呢，我们呢是啊边旅游边学习。那主要是教他们什么知识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啊， 嗯， 因为像我们这个游学院创办九年以来，我们的学员啊已经遍布全中国， 嗯， 除了西藏和台湾没有， 嗯 啊，其他每一个省都有大批的学员不远千里啊，甚至不远万里来到长沙， 嗯， 来到张家界啊，给这个参加我们的学习班， 嗯， 甚至还有来自美国啊、日本啊、新加坡啊、泰国啊、英国啊、澳大利亚都有学员啊， 嗯， 跑到我们长沙和张家界去学习， 嗯， 那为什么？那我们教他们什么呢？主要呢是第一，利用我多年来自己总结的一整套这个知识体系，加上我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毛于轼教授的一些这个思想和理论呢，教大家如何快速练就一双慧眼，也就是说我们教大家来能够通过简短短时间的学习，就可以马上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什么事是你最该做的，什么事是你不该做的，什么事必须先做，什么事可以后做，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啊，我觉得实现财务自由太重要了，因为当你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时候，所有的理想都可能变成现实。 嗯， 当你没有实现财务自由的时候，所有的理想都是理想主义。所以有了一双慧眼的时候啊，就一定呢啊，就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嗯， 因为人生选择不对，干了白费；选择不对啊，不许睡觉嘛。 对对对，是选择不对，干了白费。 那第二点呢，我们是教大家来啊，怎么去整合资源啊，天下资源为我所用了。我就我们的学生呢，学员啊，不管他是亿万富翁还是破产老板，还是普通的这个白领，我们就他们呢，又学会啊整合资源，就像汉朝的皇帝刘邦啊说了一句经典之言，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计张良，出征粮草，巩固后方，我不计薛和，战无不胜呢，攻无不克，我不计韩信，但三人皆能为我所用，所以他们三个都不能做皇帝，只有我可以做皇帝。 对，是他善于用人哈， 对，就是整合资源嘛， 对，整合资源， 好，我们学的这个是基础知识啊。第二部分呢，我们会给每一个人啊，给每个学员量身定做一套方案，根据他的学历啊、阅历啊、家庭背景啊、职场状况啊、兴趣爱好、事业职业特点不同，给他量身定做一套方案之后，解决他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啊，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啊都能得到100%满意的答案，都是可以得到满意的答案，尤其呢可能只能给他啊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对， 最后的结果是。保证每个人学完我们的知识回去之后，一定可以实现比原来少做事多赚钱更快乐。 对，是能够有所收获。 那不只是有所收获，那是肯定是非常大的收获。 对。 所以我们的学员呢，多次参加我们的学习班之后啊，我们要他们填写一个满意度调查表。我们这个游学院啊，办了九年以来，我们有三项很重要的承诺。可以说北大清华也不敢这么承诺。所有的这个培训机构也不敢这么承诺。是什么样的承诺呢？第一，参加我们的学习班之后，不满意包退学会。假装不满意也包退学会，不分任何理由。 就无理由可以退学费，就如果是提出要求。 这还只是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是可以学完之后满意再付费。不满意你自己做人了，没人找你要学费。第三点呢，对于少数的破产老板和贫困学员，我们可以让他学完我们的知识，用我们的知识赚了钱，至少赚了10万以上，再补救学费。对于破产老板呢，等你翻身之后再补救学费。这就是我们的魅力所在。 对，也是有自信敢于做这个承诺。

角，因为你是我的骄傲。闭双眼，紧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我全部的心跳啊，随你跳。 一次就好，来自杨宗纬。我们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快乐理财游学院的院长段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段院长呢，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 MBA 导师，北京邮电大学创业导师，长沙快乐理财游学院的院长，以及湖南九州红娘婚介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经济新闻联播网的顾问，国际教育协会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和新浪财经理财专家，段少义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快乐理财游学院的一些独创的理论体系。 这些年啊，我自己研究这个稀缺理论啊，帮助这个大家来怎么快乐彰显享受人生。其实这个快乐彰显享受人生呢，可以说是多数人的追求。有些人说啊，赚钱还能快乐吗？赚钱是很辛苦的。其实未必啊。刚刚我讲到选择不得，干掉白费。选择不得啊，不许睡觉。所以其实呢，只要有了正确的选择啊，这个过好日子还是很容易的。发点小财呢也是不难的。那怎样的选择是理想的选择呢？我觉得首先就是啊，选择一个好的行业。那什么是好的行业呢？可以用呢四句话来这个开口。第一呢，做的事少赚的钱多就是好的行业。做的事多呢赚的钱少就是不好的行业。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行业可能要慢慢找，但是啊，什么行业不好马上知道。第二呢，人家求你呀就是好的行业，你求人家还赚不到钱呢就是不好的行业。至少要我也不求你，你也不求我，大家平等互利啊，公平交易才是比较好的行业。第三呢，就是多数政府啊打限制的行业啊，这个往往是好的行业， 有垄断性的行业 啊。这个多数政府啊鼓励和补贴的行业呢，多数是倒霉的行业。这一点很多人不是不明白的。为什么政府鼓励和补贴反而不好呢？因为啊，政府官员多数是不懂经济的。他要做出一个制度来啊，要鼓励某个行业的时候，这个行业就麻烦了，因为啊，人是趋利的。如果这个行业好，打都打不死啊！为什么还有鼓励和补贴呢？是因为这个行业没人想做，所以政府鼓励。 可能比较艰辛一些，但是呢，也跟我们现在的可能一些大政方针政策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关系哈。那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两本书吧。这两本书的话呢，可能是咱们段院长最近来出了两本书。 这个其实呢，在过去的这个几年里面啊，我一共写了五本书啊。第一本呢是最畅销的，是中国版的《富爸爸穷爸爸》。第二本呢就是《谁是下一个有钱人》。第三本呢是《你就是下一个有钱人》。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呢是《高效能人士的36个工具》。我主要还有一本呢，要到下个月才出版啊，现在已经有四本书。 对。那我们来跟大家一本一本来介绍一下，就是第一本是你就是下一个有钱人。 这个你就是下一个有钱人呢，我们是主要是教大家其实还是怎样去发现稀缺。这个是几个方面吧。我的这个核心的理论其实就是稀缺理论。 啊，稀缺点的首先是发现什么行业是稀缺的。 嗯。 第二呢，努力整年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稀缺的人才。 嗯。 第三呢，知道把不稀缺的东西啊推迟到稀缺的地方去。 嗯。 第四呢是啊，选对行业，跟对人。 嗯。 第五呢，得到贵人相助。 嗯。 这是我的稀缺理论。 嗯。 啊，就像我的第一本书里，就是下一个有钱人里面啊。关于这个啊，怎样利用这个稀缺理论来这个创造财富，增加快乐的话， 嗯， 比方说，我原来有一个学生是河北石家庄的， 嗯， 他在伊利机场养牛啊， 嗯， 养牛一个月的收入呢只有3000块， 嗯， 我说你在中国养牛不稀缺，如果你到澳大利亚去养牛就稀缺了， 嗯， 后来我介绍他去澳大利亚养牛， 嗯， 还没有在中国辛苦，但是他的收入呢达到3万人民币、 嗯、 啊，这就是啊，从不稀缺边啊的地方到了稀缺的地方。 嗯，对。 好、啊，这个另外就像我北京的原来有一个学生呢，他做一家企业，主要是做电话营销。 嗯， 他在北京干了3年，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勉强养家糊口。后来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啊，按照我的稀缺理论啊， 嗯， 不稀缺是可以变成稀缺的。通过时间和地点的改变，你在这里不稀缺，在那里可能就稀缺。后来呢，我约他搬家去了哈尔滨呢。 嗯， 啊，这两年啊，这4年呢，升到这个3年升到千万富姐，4年呢，已经呢差不多是赚了2000多万。 嗯， 是怎么做的呢？因为他原来在北京呢做电话营销，请的人呢至少要5000块钱一个月的这个工资。 嗯。 还到哈尔滨呢，请同样的人干同样的事呢，只有3000。 嗯， 看、啊，我想你在北京也是打电话，在哈尔滨也是打电话，何必到北京打呢？ 嗯啊，就是可以选择一个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地方。 是的啊、嗯，他去了哈尔滨的话啊，就成了千万富姐。 嗯， 其实他的学历呢也很低啊，可以说只有4年级学历。 嗯， 家庭主妇，原来从来没做过生意。 嗯， 啊、因为啊，我给他选对了行业，啊，又他找对了地方。 嗯， 啊，这我的稀缺理论，所以呢，也就是拿千万富姐和美女。 嗯，就是说有的时候哈，可能只是我们的选择不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你没有意识到这个，其实你改变一下自己的选择，可能有可能就可以翻身了哈，可以打一个翻身仗了。 嗯，那是的， 对，是，那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本书了，另外一本书是《高效能人士的36个工具》。 嗯，啊，这个。原来在国际上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啊，就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啊。 嗯。 我这本书呢，其实啊是在它的基础方面的一种这个发展。 嗯。 啊，这本书呢，就是把每一个人呢啊，我们的这个特别是一些成功人士， 嗯， 他们成功的理由，啊、我们做了这个总结、 嗯、 啊。其实我说人类啊，之所以伟大，最重要的就是啊，它跟其他所有的动物啊，不的这个最大的区别， 嗯， 就是第一是有语言和文字， 嗯、 第二呢会使用工具， 嗯， 是有了科学的工具啊，那笔的效率就提高，人就会变得更聪明，工作就会更加有效率啊， 嗯， 啊，这个很多的复杂的事情就会变得简单， 嗯， 所以我这本高效能人士的36个工具呢，就是把我们一些成功人士多元的啊，他们的这个丰富经验。啊，以工具化的方式展现出来。 嗯， 啊，用图表或简单的这个浅显易懂的表达， 嗯， 或一些这个啊这个经典的案例啊作为这个啊指引，使每个读者呢看了这本书之后啊，就会人变得更聪明啊，工作呢更有效率啊，生活呢更有品味。 嗯。对，没错。那大家呢可以买到这两本书来看一下哈。咱们一本书呢就是你就是下一个有钱人，另外一本书呢是高效能人士的36个工具。那这个书的话在什么地方会有的卖呢？ 现在这个书呢啊，这个在全国啊一些大的新华书店啊、 嗯、 都有。另外呢就是在当当网、亚马逊网也有。 对、 啊、 一些电商平台大家也可以来搜索。 特别是呢就是在中国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图书馆、 嗯、 他们其实可以去借阅。 嗯。对，是 啊，当然啊，刚刚有人提醒我是说啊，请我来做这个节目，大家听了我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好处呢？啊， 嗯， 我想啊，大家如果说对这两本书有兴趣的话， 嗯， 我可以给大家啊，最早给我加我微信的10个人呢， 嗯，

王力宏，你不知道的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快乐理财游学院的院长段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我们来问一下段院长，就是游学院呢在最近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啊？另外呢，就是在什么时候会开课？ 最近呢9年来我们办了3个班。 嗯， 第一个班呢叫做快乐赚钱小说人士呢游学班。这个班呢主要是教大家如何快速练就一手慧眼啊，并量身定做解决每个人面临的系列问题，保证每个人学完之后啊一定可以实现少做事多赚钱更快乐。第二个班呢我们是叫做女性魅力班啊，因为在这个中国啊，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没有通过专门的培训的话，她们买衣服呢都说是买错了的啊，穿的都不漂亮。或者很多的女性买回去之后发现穿几天呢这个衣服都不喜欢了，放在柜子里面。我们是教她们啊设计什么样的发型啊，这个怎样化妆更漂亮啊，穿什么选择怎么色彩的衣服怎么搭配啊。这个整体来说呢，就是每一个人呢、不把衣服摆错，每一件衣服穿出去都是很漂亮的。这个把学完之后呢，让每个人会变得啊更年轻、更漂亮、更优雅、更有气质。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女性形体班。可以让每一个人呢，训练怎么样走路的姿势啊，站的姿势啊，坐的姿势啊，变得怎么很优雅啊，这个脖子怎样变成天鹅般的这个美丽啊，眼睛呢这个怎么能放电啊，这个微笑怎么能迷人呢、甚至说的幽默一点的话，还可以让他们该大的地方变大，该小的地方变小。总的来说呢，先让这个女性的魅力指数啊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我们呢主要是办这三个班。最近的班呢啊，我们明天现在也有一个班在长沙开学。这个班呢 明天就会有一个班、 明天就有一个班开学。我们学习是5天。明天报到1月4号开始啊结束。我们这个班啊是只学习不旅游， 只学习不旅游， 我们 就是集训型的。 2月18号过完这个正月15之后啊，有一个班2月18号在长沙开学。那是去张家界边旅游边学习 对，那就咱们 明天的 那个班的话是集训班在长沙。 我们最近的旅行魅力班呢是1月4号在长沙开学，1月8号结束。 对，这个就是咱们近期的这么一个这个游学的一个计划哈。那如果呢大家对这几个班的话呢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咨询，可以记一下段院长的联系方式哈。段院长的联系方式呢是手机微信同号的13707358，13707358后面是58，大家可以进行详细了解一下。听首歌吧，凤飞飞，我是一片云。 照映昔日生，目送夕阳下。 潇洒。

地方，你不在了，啊，不管是会怎么想，我会等你在老地方。我已把你涂在手上，曾遗忘之际模样，一遍一遍回头望，你不在老地方，你不在老地方。 蒙尼等你在老地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来自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59。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快乐理财学院的段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下面我们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创业。来，段院长跟我们来聊聊创业。 啊，这个创业呢，啊，不是哪个人都可以创业的。 嗯， 我们创业要做好准备。 嗯 啊。我觉得每一个投资者，每一个创业者要创业之前呢，至少要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嗯， 如果这几个问题啊都能够回答出来，创业成功呢是必然的。 嗯， 如果多数都回答不出来呢，创业失败是必然的。 先自己评估一下自己，问一下自己 啊。那要回答几个问题呢？第一，你的潜在的顾客是谁？ 嗯， 就谁愿意为你的创业项目买单？ 嗯。 第二呢，这个行业有谁正在做？啊。第三呢？正在做的这些人呢，他们多数赚钱嘛，也就是说，如果正在做的这个老板多数都亏钱，那你千万不要去干，证明这个行业啊已经饱和了。 嗯。 第四呢，你能做得像他们一样好吗？那因为有些事别人能做好，你做不好。第五点呢，他们赚的钱你满意吗？ 嗯。 第六点呢，你做的没有他们那么好，还可以赚钱吗？ 嗯， 第七个问题呢，你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和弱势？第八呢，啊，我们还要看你啊有没有足够的资本能够把这个项目运作起来啊。如果按我这几个问题啊去运作，如果都回答得很好，那创业成功是必然的。 对，我刚才非常非常这个紧急的我记了一下哈，就是该段院长说的时候，就是大家要问自己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潜在顾客是谁啊，同时呢市场上谁在做这个项目，就是他们在做这个项目他们有没有挣钱，还有就是如果你来操作这个项目，你能不能超过他们，就是说你能达到像他们的水平吗？第五个呢，就是赚的这个钱，就他们赚的这个钱，你自己觉不觉得满意？还有就是第六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你做的没有他们的好，他们好，那怎么办？ 还可以赚钱吧？ 对，还可以挣钱吗？啊，还可以挣到钱吗？那到第七个呢，就是你自己的优势，还有你自己的弱势，分别是在什么地方？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有没有资本来从事这个行业？ 啊，对 对，你看我一下都记下来了。 哎，你的记忆力真好啊。 所以呢大家在做项目之前呢，先来问问自己这么几个问题，先来评估一下自己，然后咱们再请愿段院长继续跟大家来聊创业问题。 好吧，下面我以这个我自己创业的一家公司为例来说明这几八个问题啊。 嗯。 我现在创造了把这个在两年前， 嗯， 我在湖南长沙呢创造了一个分裂品牌，叫九州衡量。 嗯，九州红娘 啊，对， 嗯 啊，也就是说啊，给大家做美的， 对 啊， 婚恋品牌 啊，婚恋品牌， 嗯， 我准备把这个品牌呢打造成中国啊第四婚恋品牌， 嗯 啊，现在已经运作了两年，效果非常的好， 嗯 啊，为什么我的效果会这么好呢？其实啊，我有两个很重要的买点， 嗯 啊，其中我的广告词啊，就是啊，登陆九州红娘，早做新郎新娘。 嗯，登陆九州红娘，早做新郎新娘。嗯， 啊，第二句很厉害啊。嗯，第二句就是啊，收婚戒收费不贵，不成了退你全费。 嗯，婚戒收费不贵啊， 不 成了 退 你全费。 对， 嗯， 像现在中国啊，有很多的这个婚恋品牌呢， 嗯 啊，在顾客的心目中呢，好像这个口碑不太好。 嗯嗯 啊，主要就是他担心的是丢了钱， 但没有找到满意的对象， 嗯， 好像是一个风险投资。 对， 到我们这里呢，让顾客感到没有风险啊， 嗯， 风险啊，收费不贵啊，不成了退你全费， 嗯。 所以因为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理念。另外来就说啊，我们转介了啊，专门转介了这个男女双方不容易找到对象的啊，这个原因， 嗯， 我觉得主要呢有七个原因， 嗯， 第一是钱不够， 嗯， 因为啊90%以上的问题是经济问题， 对， 嗯，钱不够的，我先教他们赚钱啊， 嗯嗯， 我是中国版的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 嗯嗯。 听了我的课，参加过我的学习班的人，不管是谁，他都可以比原来增加收入、增加财富、增加快乐，当然不保证每一个人发大财。 嗯。 第二呢，是男的不会向女方花钱，或女的乱花钱。 嗯。 我们教他怎么花钱。 嗯。 第三呢，男的不够帅气，女的不够漂亮。 嗯。 啊、我们的女性魅力方可以使多数人都变成美女。 嗯。 啊、第四呢，啊，维生素C可能啊有点不太好。我们教他们这么维生素C，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嗯。 第五呢，可能是啊性格脾气不好，这个呢我们教他慢慢修炼。 嗯。 第六呢是不知道准确定位。 嗯。 第七呢不知道对方在哪里。 对。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并且呢啊始终呢本着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原则，我们啊不成退你全费。 嗯。 所以呢我们一炮走红，现在啊一开张啊，这些年来生意非常的好。 对，是，其实我也总结了一下哈、啊，听您说了以后呢，其实就是为客户来想办法解决问题。就是我们不成功的话呢，它一定是存在问题的。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咱们的这个课程也好，咱们这个班也好哈、啊，咱们来帮客户解决问题。那问题解决到了，那他原先的问题呢，其实自然而然的也就解决了。 嗯，是的啊， 对， 其实像我们做这个风电品牌呢。这个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我们也不保证每个人成功。 嗯， 关键是我们保证不成功呢，要你啊把钱退给你。 对对对，不会损失， 啊、 不会白来 损失、嗯、啊，只有收益，没有风险。 对，是，嗯。能够站在客户的角度上帮他解决问题，而且的话呢他又不会有任何的损失，他还能够获得收获，那其实对这个客户来说，客户成功了，其实这个品牌也就成功了。 是的。 嗯，对，这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哈，咱们自己的一个品牌，像九州红娘，大家其实也可以来进行了解一下这么一个品牌啊，是一个婚恋品牌，这也是段院长自己来 创业的。我们的 网 站是www.5.com，就是我要爱点 com， 对，3w.512.com 哈， 五一爱 啊，对， 爱的汉语拼音， 对， 啊、 我要爱的512.com， 嗯，五要爱点 com， 嗯，对，大家呢可以来登录一下，来进行了解一下哈，嗯，好，那我们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在最后呢，我们还想问一下段长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啊，这个其实呢，我做这个事业呢，啊、 嗯， 我是。啊，还是始终告诉大家，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呢，不是钱越多越好， 嗯 啊，我们呢又要提高幸福指数， 对， 也是每个人呢增加财富，增加快乐， 嗯， 因为健康和快乐啊才是我们最终的追求啊、 嗯， 其他的东西都是啊要为这两样东西服务啊， 嗯、 否则呢这种选择就可能呢是啊不太正确的， 对，是，就是财富的累积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注意哈，就是关注自身的一个这个幸福指数，就说要快乐才好，要不然呢钱挣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问题哈，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光辉岁月。节目的最后呢，留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最后呢来播报一下段院长的联系方式，在节目的后续哈，大家有任何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跟段院长来联系一下，他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同号1370735813707388888，13707后面是58哈，大家呢可以来添加微信或是拨打电话都可以的。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感谢各位收听，感谢段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人生需要多久的时间？多少时候累才能明白实现？在这。

这个流行的自由，什么节奏越来越重，越来越猛，越来越凶，怎么撞也不撞，站不住，硬朗不是撞，就硬着硬着我自己爽，硬朗再强不慌，会被撞到地上，硬朗再强不慌，会被撞到地上，硬朗再强不慌，会被撞到地上，硬朗再强不慌，会被撞到地上。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刚才这首歌啊是来自黄立行的《音浪》。之前我在百度上看过一个话题，叫做乐坛最让人不能理解的100句歌词，然后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就入选了，音浪太强不被抢到地上。这句歌词在歌曲里面出现了很多遍，但是念很多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也注意到一些歌，可能听到歌词的时候会有一样的困惑呢。 OK， 今天的第二首歌啊是来自林嘉欣，叫做女明星。 为你耽误了我的工作，为你我被爱情利用，为你我必须努力证明，挖空心思讨你欢心，为你我在舞台上卖命，为你我努力学钢琴，为你我穿定做的短裙，为你保持笑容甜。

娟《我爱你那么多》，是他明天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其实觉得整张专辑当中最打动人的应该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吧，歌词非常的委婉动人，然后旋律呢也很上口。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尹正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Nice， 这也是尹正推出首张单曲《一剪梅 2.0 之后呢，第二次将费玉清的这首经典歌曲《一剪梅》来重新编曲进行演绎。很多人觉得尹正唱了《一剪梅 2.0 已经是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没想到呢，他有大招留在手上蓄势待发。在相隔了一个月之后呢，他再次推出了全新单曲《Nice》，依然是令人惊喜不断。这样的《一剪梅》的一个版本，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把这首歌重新的定义呢？再来听到的是苏慧伦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傻瓜》。 怎会这样？爱别人去模仿，迷人在。

那些聪明过人真是一种天分，却浪费时间否认成为善良的人只是一种选择。你能否揣摩差别，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站在自己的对立面，用坚强的心去凝视，去拥抱自己的弱点，就睁开眼 play the game， 能不全是非，有时有选择，一念三千梦想也 be a slave， 任性里的鬼人无所逃于天地之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就睁开眼泪的给，能不全是非，有时有选择， 这个歌名呢，它其实是取自于庄子的，讲的是一个关于善恶的一个偏执吧，当然也会影射出电影当中角色所面临的价值困境。而这一次周笔畅除了演唱《寒战二》的推广曲之外呢，他还在电影当中担任了一个角色，这也是他06年春天花花同学会之后再度的演戏吧。继续来听到张学友93年发行的 EP 当中的歌《忘了他》。 路上弯弯鞠躬，又同时荡漾着美梦，是你冲动或我的心痛，无论现实没有梦，或许在浪漫地作弄，算吧，离别那伤心的我家，尽快忘记吧，来共我起舞吧，永远忘记吧，来扮演飘香的野花，浮沉在这一瞬间，忘记他，

山脚的太行人家，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 而我怎能不知他，我又不能不知他，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三来并坐骑着文人一醉风雅，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起身向天下，一滴水河伴奏你是似水繁华。 天山下 慷慨带个长剑弄的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大。 从爷爷那天选了身上的神话，和剧情变成地动乾坤的国家，连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生长战旗代替了祖母篱笆，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迎来烽烟四起，诸侯齐奔天下，看谁大浪淘沙乱世再来争霸。